时代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调整到了每周六周日的13:10到13:45的这个时间。首播之后的第二天的凌晨2点呢，是我们节目的重播。当然了，大家如果想更灵活的来收听智能时代的话，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智能时代的节目列表呢，就能收听到今年所有的内容，还有明年陆续上线的这些内容。其实回顾一下这刚刚过去的2021年，如果把这档节目比作一个孩子的话，它可以说是从最初的婴儿期很稚嫩的一种形态，逐渐的在一步一步的进步。那么这一年的时间，也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也非常荣幸能够陪伴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人工智能这个新兴科技的领域当中去了解它的最新进展。也确实这一年我们将近100多期的节目里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了很多机器人，比如说有四足机器人、仿生机器人，还有很多的已经走到我们生活里的服务机器人，还有呢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些新技术，还有 5G 以及无人驾驶等等的。除了这些新技术新产品，我们更加思考的是人和机器人、人机共融在未来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我们人类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迎接和拥抱这个已经到来的智能时代。所以呢，我们也讨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很多的热点话题。确实在这一年做这档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我感受到科技改变生活，智慧时代正在来临。所以在明年的智能时代当中，我会继续的努力陪伴着大家，去感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也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的新科技。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一下，我们2022年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和周日的13:10到13:45，其实也就是下一周的播出时间了。如果大家在下周六和周日的晚上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您千万不要担心哈，智能时代只是调整了播出的时间，我们的内容还有主持人都没有改变，我会继续的陪伴着大家的。那么既然到了年底，在科技界呢也有很多的盘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重点的来盘点一下2021年的一些科技大事件，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那些新进展。一起走进智能新鲜厅。 智能新鲜厅， 首先来关注一下由环球科学杂志评选的2021年十大科学新闻，日前在线发布。在这儿呢，我们来分享其中的几个。第一条，中国空间站建造全面开启，入选的理由是国际空间站退役后，天宫将成为唯一可用的空间站。2021年4月29号，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并顺利抵达轨道，标志着我国天宫空间站在轨组建工作全面展开。6月17号，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3名航天员送入天河核心舱，航天员随后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太空任务，并于9月17号顺利返回。10月16号，神舟1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天河核心舱再次迎来3名航天员，这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中国空间站预计于2022年年底建成，由一个核心舱和2个实验舱组成。空间站开启常态化运行之后，将有3名航天员作为一个乘组长期驻留，定期轮换。此外，随着国际空间站的退役时间临近，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唯一可用的空间站。第二条是多国火星探测项目取得进展。2021年5月22号，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携带的火星车祝融号安全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乌托邦平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了首个一次完成绕、落、巡三大任务的国家。美国毅力号火星车也已经于2021年2月直接进入火星大气层并成功着陆。4月，在毅力号的注视下，机智号无人机完成了在火星的首次飞行。与此同时，阿联酋的希望号探测器也成功进入火星轨道，开始拍摄火星图像。3台火星探测器已经纷纷抵达目标地点，并开始正常工作。未来，他们将传回大量与火星相关的重要信息。第3条是人工智能算法准确预测蛋白质结构。 2021年7月 ，DeepMind 宣布人工智能算法 AlphaFold 2开源，随后又与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合作，公布了这套算法精准预测的人类蛋白组中 98.5% 的蛋白质结构，以及20种模式生物同等比例的蛋白质结构。AlphaFold 2预测的精准度已达到了原子级别，能媲美目前最精准的测量仪器。预测还将用时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天，甚至数个小时。AI 蛋白质结构预测算法的爆发解决了科学界的一个关键难题，拓展了对生命基础物质的认知，将极大地推动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由环球科学杂志评选的2021年十大科学新闻其中的3条新闻。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内容，不仅仅涉及到人工智能领域，还有其他领域的一些重大的新闻。如果大家感兴趣呢，您都可以多关注一下。接下来这条信息是在咱们北京发生的，由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与角井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建设的中关村 AI 新药研发平台日前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举办落成典礼。平台于去年12月开始筹建，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制药企业加快新药研发的进程。最后来说一说，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内生安全交换芯片玄武芯 ESW5610 正式对外发布。这款芯片是由天津市滨海新区信息技术创新中心研制，是国家核高机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成果，旨在破解我国党政军以及能源、金融、交通、电力等高安全等级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智能新鲜听，接下来要和今天邀请到的嘉宾科技新媒体量子卫的主编李根先生一起来盘点一下2021新科技新趋势。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2021年呢即将过去了，虽然呢还有一周我们才迎来2022年，但是由于我们智能时代节目呢是周播节目，所以呢这一周的节目呢就相当于已经是2021年的最后的一周，要和大家分享智慧生活的节目的内容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肯定要来盘点一下在即将过去的2021年，我们的社会在科技界当中有哪些新概念、新趋势？那么这些新趋势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他们在未来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些改变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科技新媒体量子卫的主编李根先生来跟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2021年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新科技和新趋势。欢迎李根先生。 哎，季老师好。 其实是量子卫今年做了一个，在年底做了一个这样的盘点，是吗？是基于怎样的一个数据做了最终的这个总结呢？ 就今年我们其实每年年底的时候也会围绕着一年里的这个新的技术、新的趋势，然后做一些年度的盘点。当然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产业内或学术内有一些相关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也会联合这些合作伙伴一起去就是脑爆吧，就是一起去投票哪一些新的技术、新的突破是我们今年里面最值得关注的。所以的话，今年其实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的合作伙伴，就包括说像百度研究院、阿里的达摩院、商汤、微软亚洲研究院，对，等等类似的，就是腾讯啊，以及这一个就是智源，还有创新工厂这样的一些前沿的技术的投资机构，其实都参与了进来啊。所以的话，大概有那个10家20家，我们一起脑爆，然后的话一起最后总结出了今年的10个方面的一个技术突破。 这是既是突破，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可能对于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有一些概念大家是第一次听，但是对于业界来说，对于整个科技领域来说，这些概念是今年来说可以说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 对，没错，对，就是比如说那个今年大家可能关注度或者是觉得最新的概念是元宇宙啊，但是如果从那个技术突破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首先是预判了类似的这样的概念可能会火热，然后其次的话呢，是我们可能并不会把元宇宙作为一个技术的突破，因为元宇宙的底层的技术突破可能是在于像那个数字人或者是这一个图形，对对，3D图形图像方面的一些技术领域 的一个突破啊，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类似作为一个技术的突破，而不是说元宇宙这一个比较宏观一些的概念。 对，所以呢，更关注的是即将过去的2021年，在整个科技界当中比较受关注的一些突破的新技术。那我们就一一的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因为比较多哈，我们刚才说了有10项，但其实呢，它可以归结为5类，有不同的类别，在不同的类别当中，可能这一类当中这几个技术在这一年都有一些突破。我们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也和大家的生活比较接近的一些新技术的突破来分享一下。 好啊，其实我们那个5个大的方面，我先给大家那个简单的那个罗列或者是说一下，就比如说有这一个生命科学方面的，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生物相关的，然后第二个就是 AI 的这一个技术方面的突破和革新，然后以及这一个虚实相生，也就是我们这一个所谓的元宇宙啊，然后另外的话还有这一个新型的这一个储能，最后的话量子计算。如果说按照大的这一个一些层面来归因的话，我们有5个大的部分，但是其中的话比较就是可能感知最强烈的可能是比如说像 AI 制药这样方面的一些突破。我觉得应该不管是因为受制于这个 AI 的发展，还是这一个疫情的一个推动，其实对于这个方面的进展应该是说今年最热最热最热的一个领域了啊，就是， 大家都很关注。 对的，没错。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 AI 制药这方面。 对， AI 制药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制药的这个模型，我相信大家如果看过有部电影叫那个我不是药神，里面其实讲的或者是描绘的还是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些药厂这些公司它为了研发一款药可能投入了巨额的这个资金以及年限，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药的这个专利的保护期。那部电影主要是讲到这一个问题。对，那个 AI 制药它可以变革什么呢？就之前可能要经过这一个非常昂贵的这一个实验以及非常这一个漫长的周期去验证这一款有效啊，这个过程里面AI 可以起到一个所谓的降本增效啊，把这个流程大大的缩短，把这一个费用成本大大的节省，然后以实现说是对各种各样的药有更快的一个就是制作啊，制药啊，制作啊，然后的话节省这个流程和时间啊。所以的话 AI 制药大量的变革在今年在那个就是这两年来讲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一个突破性变革的， 就是用这样的模型能更加加速原来可能是人在用自己的人脑或者是用原来的计算机速率啊各方面都比较慢，然后用 AI 的这个模型能够加速它的一个推进。 对，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不能讲得太细，可能我们会那个就是会留于这一个具体的这个知识，但是我想那个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啊，就是那个 AlphaGo 啊，它的这个打造的公司其实在这两年又做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比 AlphaGo 影响或者是比 AlphaGo 的意义还要大的事情，叫 AlphaFold 啊。 AlphaFold 这个事情它主要针对的是这一个蛋白质折叠的预测。我们知道人的这个细胞都是用蛋白质构成的嘛，然后的话它的折叠其实是决定了很多基因的特性，以及包括说是决定了很多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疾病也好或者我们特性也好。所以的话它如果能够把这一个蛋白质的折叠预测的很足够的准确，以及预测的足够的这一个全面的话，对于我们能够针对性的去治疗一些病或者针对性的去改善一些基因的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具有突破。那 AlphaFold 2啊，它的第二代版本它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直接把人类的科学家，就是这个生物领域里面最顶尖的科学家50年的一个就是困扰啊，直接给突破了啊，一下子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所以的话，现在也在 AlphaFold 2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啊，就是一下子我们整一个AI 制药方面的这一个就是成果也好，或者是这一个公司也好，各种方面的这一个力量就是汹涌的进来了啊。 所以在这方面，因为技术的突破，所以有更多的企业，有更多科学家投身到这个领域当中，会推动这个领域不断的向前发展。 对，就包括说是像那个就是灾尔琴啊，我们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一个朋友们应该都相对来讲熟悉啊，就12岁上大学的这一个天才少年，对吧？然后他今年就是现在退休了之后，从百度的这个退休了之后，他做了这一个清华智能产业研究院，然后他孵化的第一个项目其实就是 AI 制药方面的。然后这家公司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一个就是计算 机以及生物医药方面的领域的交叉的这个教授，然后这个教授现在做的这家公司对于新冠啊，对于新冠，特别是新冠的这个变异，我们所说的这个 Delta 以及这个 Omicron 这个最新的这一些，它都有很强或很精准的这一个抗体的这一个快速的研究啊，所以的话，这个帮助我们最直接的就是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成新冠的这个特效药也好，或者是新冠疫苗方面啊，就会有个最直接的帮助。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包括我们知道那个非典， 非典的时候 到现在都没有这一个特效的疫苗，但是现在其实。新冠这一波虽然说它的这个流行的广度非常的大，但是的话我们这一个疫苗或者一个 AI 的制药方面的反应其实也是空前的啊，就是这一个力度，所以跟这一些的进展也是密切相关的。 虽然我们在受着病毒的困扰，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能够运用 AI 的技术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应对它的一些措施，帮助我们共同来面对病毒的侵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感谢科学家的付出。今天的盘点也能让我们从一个纵向的角度去回顾这一年科学家们取得的进展。即将过去的2021年，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今年也是科学丰收的一年，有大量关于生物学和医学、人类史前史和物理世界的发现。本周的智能时代邀请科技新媒体量子卫主编李根与我们共同回顾2021那些不容忘记的科技新突破和新进展。刚才咱们分享的是 AI 制药这方面，那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当中，我相信今年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新技术的突破，那就是脑机接口。这是从今年年初，好像就是大家非常的关注，马斯克做了一个猴子实验，就是今年大家会看到，就是曾经很玄幻的一些东西，可能真的是通过脑机接口，能通过人脑的这个电磁波的收集，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看到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东西。 对，其实脑机接口方面也是非常具有这一个里程碑的突破啊，但是也得感谢这一个我们的超级大网红马斯克啊，因为这一个脑机接口其实以前在这一个我们的医疗领域啊，比如说治疗这个癫痫类似的这样疾病的时候有一些应用，只是说它的关注度可能更多的限于这一个医疗相关的这个圈子本身，但由于马斯克这么一个巨大的网络的影响力，所以让所有 破圈了， 对，破圈了，可以通过这一个植入芯片的这个方式啊，然后的话让猴子干嘛，或者是让猪能够就是它的这个脑电波这一个被反映出来，对，所以的话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吧，包括说是这一种突破其实也跟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芯片方面的进展越来越小了，而且算力越来越强了，然后以及 AI 对于这种数据的这一个运用以及计算啊是有息息相关的啊。 那它最终也会反哺到对于疾病的一些疾病的治疗当中，比如说对于一些脑瘫患者，他的这个脑电波的收集可能能反哺到最终帮助他恢复一些肢体的能力。 没错，因为那个有一些就是疾病，它可能是因为脑，就是大脑里面某一个相关的神经元，然后有一些损伤或怎么样，但是如果通过脑机接口这样的方式，它就能够实现一个就是治病的效果，或起到一个就是相关您刚才讲的这个瘫痪或者各种方面疾病上有一个就是补充吧，对，然后已经实现了，就比如说让这些脑瘫的患者可以通过这个脑机接口啊，然后 带动他的肢体的一个运 动。没错，好像浙江还是哪个地方有个已经实现了，就是脑机接口瘫痪的这个病人可以喝可乐啊，相当于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挺简单的，但其实上你要让你的大脑啊，就是指挥到你这个瘫痪的这个四肢或者是手，而且用那个力度去实现一个特定的任务，它其实还是蛮具有这个历史性突破的啊。 所以这些科技呢，都是一些特别温暖的科技，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希望在未来呢，能够切切实实的关注到人的身体健康和或者是帮助我们延长寿命，让生病的人能有更高的生活质量，通过技术的加持。那这是我们聊到的在2021年生命科学这部分 有新突破的一些技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说，虽然它是一个概念，但同时呢，确实被炒得很火，也是今年非常出圈的一个科技的概念，那就是元宇宙。元宇宙它当中会有很多的就是虚拟和现实的一种交互，所以呢，它就涉及到了在虚拟世界当中会有一些虚拟的建设，在现实当中我们要通过一些技术，比如说通过 AR 啊 VR 啊这些设备来帮助自己进入到那个虚拟的世界当中。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会提到的是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突破呢？今年 我觉得还是一个硬件的突破，或者是这一个就是叫做终端的一个突破啊。因为毕竟我们类比一下，就是我们谈论这一个互联网的时候，实际上是依赖于我们的这一个 PC 啊，电脑的这个普及或电脑的应用。然后我们谈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其实是依赖于这一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和应用。那我们谈论这一个元宇宙的时候，它一定就是无论你是生活在虚拟的空间，有个替身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形式也好，你一定得是有某种介质是能够让你能够打通的，对吧？然后现在被看好的呢，就是所谓的 XR， 然后它里面可能包括的有这一个 VR， 有这个 AR， 有个 MR， 对吧？ VR 是完全虚拟的这一个空间，就比你戴上眼镜，其实你进入到是完全虚拟的空间。然后 AR 呢是一个对现实的增强，就比如说我现在戴上一副眼镜，然后我其实还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个场景都没有变，但我可以有一些补充的信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视控玩家就是讲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一个事情啊。 那还有 MR， MR 其实就是 AR 跟这个就是相当于它还是一种增强， 也能看到哈，现在很多的大厂纷纷的布局到这个 VR 的硬件的装备当中。 AR 跟 VR 其实都是相对于来讲现在就是关注度更高了啊，包括说是其实我们 出货量也更多了 对，没错，其实在那个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用上之前啊，它在一些专业的领域里面其实有一些应用了啊，包括那个像Facebook 就是现在改名 Meta， 还有那个微软，包括国内的一些公司像 Rocket 啊这样的类似的公司，他们都有一些所谓的 2B 2企业级的应用啊。然后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它的这个应用，它比如说在一些那个公共的这个场合，它要测量发热的情况，那我们现在的方式可能是架一个摄像头或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红外热感应， 对，然后它如果在一副眼镜上就能实现，然后它只需要说让一个它的这个安保人员站在那个地方，他能就能够通过这一个目之所及啊都能看到，它也是一种就是便利吧。对， 好神奇啊，这位保安大哥戴上了眼镜之后，他就能看到我们每个人的体温，然后呢在他的眼前行走的不仅仅有这个人，还有他头上所展示出来的他现在此时此刻的温度。 对，他们据说在那个杭州的这一个东站，包括这一些杭州的一些定点的这一个公共的区域啊，还用类似的方式抓过一些在逃的这些人员，因为只要把他的这一个 人脸信息， 没错，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应用。 对，突然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哈，就好像是那个《七龙珠》里面，它就有一个这样的眼镜，他只要戴上那个眼镜，然后摁一下那个开关，他就能看到一些这个人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增加自己的战斗力。 哎，对，然后包括说是那个前两天这一个 OPPO 啊，也是一家这一个手机厂商发布了类似的这样一款眼镜，也让大家想起了类似的动漫里面的场景。 希望在2022年他们能把这些技术做得更加成熟。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暂时先盘点到这儿，在周日的智能时代节目里呢，我和李根将继续来盘点2021年的新科技的新突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乔。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是2021年的最后一期周六的节目了。2022年智能时代将调整到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10到1:45的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